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陈忠和自述。有人说挑队员比找对象还难，我认为这个比喻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队员各有千秋，难以割爱，左右比较总得下决心。我挑选的与赵蕊蕊打对应的副攻手是辽宁队的刘亚楠。中国队想实施高快变战术，关键要有启动快、下手快的副攻手。在我的战术设计体系配置中，赵蕊蕊承担的是高快，刘亚楠承担的是飞快，就是要求他在各种快速进攻中，要在对手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就迎球下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取胜。高快球对方判断准了未必能拦到，因为扣球过网点高，空间还很大。飞快的球有时就是你死我活的，一旦被对手拦网人罩住了就很麻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亚楠的角色是不好当的，需要信心和技术保证。刘亚楠身高1米86，1980年出生，他属于技巧型的选手，场上反应敏捷，启动快，出手干脆，各种环节上的优点也很明显。当然比起赵蕊蕊，他的高度少了10厘米，在拦网方面他必须以弹跳力、手型和移动判断加以弥补。刘亚楠也是我第一批排上主力阵容的副攻手。快攻战术很大程度要凭借与二传手的默契配合，我对刘亚楠要求很高，近似苛刻，他确实吃了不少苦头才熬了过来。有一阵刘亚楠因为身体原因带来的技术发挥不稳定，他当时相当苦恼。我就拿袁伟民教练当年战胜自己的话鼓励他，激励他突破临界线。他不负众望，超越了自己的极限，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2003年世界杯赛对日本队时，刘亚楠扣下了最后取胜的一个快球，全国球迷都记住了刘亚楠这个球。其实对美国队的最后一个背飞球也是他扣的。刘亚楠以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全队的飞快使命。他后来接受央视主持人采访时回忆过这一段历史，因为身体原因他一度进退两难，打过退堂鼓。他眼里闪着泪花，面对观众真情表露。他说，陈指导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只要你不放弃你自己，我就不会放弃你。正是这话从此打消了他退役的念头，重新振作。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了结束，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听了他的话我也很感动，我没有想到我讲的话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但是我对每一位队员讲的都从来是真心话，也许这是实话实说的力量所在。我现在依然要对所有参加集训的队员们说，只要你们不放弃自己，我就永远不会放弃每一个人。教练和队员就必须以心换心，真心交心。人世间有什么比信任来得更重要呢？我挑的接应二传手是周苏红。他1979年出生，身高1.82米，他原是浙江队主攻手。队伍最终实施5-1配备，这一位置要求能传、能拦、能攻。这个周苏红是一个放大了的郑美珠，他的技术扎实，球路熟，扣球挥臂速率快，跑动进攻有杀伤力，防守比较出色，在场上能积极跑动，掩护进攻意识较好。周苏红也是历届中国女排各自当中最高的接应二传手，当年陈招娣、郑美珠的身高都是1.72米，可以说只要周苏红的技术接近他俩，就是新的超越。周苏红进队以后技术发挥比较稳定，上场一向情绪高涨，表现挺好。我重点训练周苏红的接应步点加快多变，让他担任的跑动进攻加多，强化他的拦网手上动作。在2003年世界杯赛上，周苏红功不可没，他的偷袭进攻常令对手防不胜防，拦网身手不凡。和2002年世锦赛相比，我确定出征2003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仅仅换了三个人，他们是来自于81队的主攻手王丽娜，来自天津队的副攻手张平和自由人张娜。值得一提的是，王丽娜和张娜，身高1.82米的主攻手王丽娜是1978年出生的，在目前中国队主力阵容当中，她算是老兵新队员，资格是全队最老的，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但是对现在这支中国女排新军来讲，她又是新队员，进队时间最短。2003年2月，王丽娜时隔2年以后重返国家队。自从2002年世锦赛上中国队暴露出主攻威力不足的问题以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合适人选，最后锁定王丽娜。在2003年世界大奖赛上，我看到王丽娜心理素质好，技术稳定，出场不怯场，攻防实在，跳发球有威力，是一个比赛型选手。正如前面提及的一样，主攻手是难当的，责任重大。王丽娜身高只有1.82米，但是她不负众望，在2003年世界杯赛上潜力尽情迸发，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比赛场上这种有一份光发一份热，敢在危难关头挑重担的队员最可贵，王丽娜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在人。来自天津的自由人张娜身高1.81米，她也算是二进攻了，是中国女排出征2003年世界杯唯一的自由人。张娜这一次心态相当不错，她的一传和防守范围广，她一传质量高，防守面积大，在场上能保持旺盛的斗志。比赛中的防反，即球迷们常说的绝地反击或死里逃生，往往就从自由人手上开始。张娜在2001年刚进国家队时一度比较紧张，比赛中容易受到场上情绪的影响。在离开国家队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归队，张娜成熟了很多，心态更加平稳。她在发球和防守上到位率、起球率都相当高，保证了中国队快速多变战术的发挥。现在国内媒体都说张娜是国内少有的优秀自由人。我认为女排队员如果光凭单打独斗，那绝对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只有一条，融入集体形成合力，才能发挥出超人的效果。作为一支高水平的国家队，要求队员人人有用，这里没有绝对的主力和替补，换人战术绝对不是让主力去休息， 而是战术变化的需要和体现教练的意图。所以我挑选的其他队员也都要求各有特点。在2003年世界杯赛场上，所有队员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来自八一队的二传手宋妮娜，身高1.79米，1980年出生，他具有头脑冷静、传球灵巧的特点。他调整战术、组合进攻的能力也不错，更兼他是左撇子，二次进攻有威力。最突出特点是心理素质好，能力在不断提高。天津队李山是一名技术全面的队员，特别是拦网有实力。我主要用他的拦网，当然他的一传水平和后排进攻也具有相当水准。对这种队员的使用，就是关键时候把他换上去，让他能起到骑兵作用。主攻手张月红是由辽宁队转到北京队的选手，1975年出生，身高1.83米，身体条件不错，进攻能力强。四川选手1.82米的陈静，是一名有13年球龄的选手，他1975年出生，是一个技术全面的副攻手。我是把他作为老将来压阵的，他克服了许多伤病的困难，和全队融在一起。今年21岁的张平，身高1.87米，是副攻手，首次入选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他的进攻有特点，跳发球也极具威力。教练选人主要是以统筹考虑和发展的眼光。这些队员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组合起来就不一样了。团结就是力量，人心齐，泰山移嘛。我现在想对全国女排所有队员们说，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中国女排的大门，永远向着有志于拼搏的人敞开。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中国女排大写意。国家高级教练员、原福州军区、广州军区排球教练朱永泰，对陈忠和的选人和训练思路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他说，中国女排定位主要是出成绩，而不是以培养为主，因此选人和训练是重中之重。陈忠和选人注重使用为主，训练清新组合为主，技术强调球精，这是他成功的关键。现代排球规则讲明白了，就是失误少即胜利，或者成功多即赢家。队员上场比赛，每处理一个球都负担着成败重压，因此平衡心态、技术全面、杜绝漏洞、强调配合是取胜的关键。陈忠和打造的中国女排可以和省级男子队抗争，并且胜多负少，足以说明他顺应了排球发展的规律。有人说，陈忠和选训的女徒弟似乎个个都是从小拜师学艺，有的还有祖传功夫。这一点与陈忠和本人也是从小开练有关。从小练球的人，球性好，会比赛，基本功扎实，发展潜力大。还有人说，陈忠和选用的女队员身材都和他比较相似，苗条为主，加上个把壮实者，没有胖妞。因为排球没有身体接触，一队一边一网相隔，不需要凭什么身体重量来碰撞，而且苗条可以练壮实，胖妞却难以练成苗条。甚至还有人说，陈忠和挑选的娘子军每个人都是和他一样，见人先迎三分笑，找不到一个愁眉苦脸的，笑到最后为高境界的笑。笑是自信实力的表现，笑是心态平和的显示，笑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有一个球迷叫思想者，他在网上为中国女排写了几首系列打油诗配文，结果被广泛的跟帖后，还被配上了国画，点击人气相当旺。他把中国女排的教练和所有女排队员全部写了一个遍， 而且都配上了说明、漫画或者图片，笔者觉得很不错，简朴又有新意，全作奇文共欣赏，一意相与惜吧。进入下面也算是球迷赞歌，这开篇就是奇帅陈中和，多年媳妇熬成婆，震撼世界滔天波，十七春秋谁反省，人才原来陈中和。他说，关于陈中和教练评价已经够多的了，多我一个不算多，少我一人不算少，所以我只有引用，没有其他。自己的观点只有一点，为什么不早些启用陈中和呢？中国铁榔头郎平的评定最直接真挚，他说，陈中和率队夺冠已说明一切，他最大的成功在于能将20多年的执教经验挖掘出来，并且体现在赛场之上。郎平说这番话的时候是2003年底，他正在率领摩德纳队参加意大利排球甲级联赛。他诚恳地表示说，我在比赛之前曾回国几次，与陈中和指导有过几次沟通，目前这支队伍实力均衡，夺冠在情理之中。老女排时代快攻没有现在多，连自由人都没有。新规则特别是每球得分制以后，新女排不论主攻副攻都有长足进步。新规则要求队伍不光靠防守与一传，还要更多的加入快变战术，这样赵蕊蕊、刘亚楠、周苏红等人的进攻机会就不比主攻少。新女排是否能缔造当年老女排的辉煌呢？郎平很有信心地说，目前这支中国队年龄结构合理，不可能出现大的起伏，在世界排坛称霸3-5年不成问题。不过中国队雅典奥运会能否夺冠要取决于诸多具体因素，现在说中国队夺冠为时过早。由于郎平一直在执教意大利球队，他对最终夺得第4名的意大利队最有发言权。他说，目前这支意大利队与2002年世锦赛夺冠时相比水平下降得很厉害。2003年5月份意大利国内联赛结束以后，4个主力先后因为膝盖和肩部手术离开国家队。3号主攻手托古特也是因伤不能去日本。皮西尼尼虽然上了场，但也在不久前进行过手术。中国队本次虽然战而胜之，不过未来仍是值得警惕的对手。我认为郎平说的最在理，称霸3-5年仅仅是指中国女排水平占据世界排坛前列的时间，至于能否夺冠军，这里还有机遇、概率和运气问题。换句话说，世界一流队伍并不等于世界冠军队伍。胡进对陈中和评价很高，也很有说服力。胡进说，陈中和爱钻研，思路灵活，他近20年来一直紧跟中国女排，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感受过失败的教训，这也是陈中和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新女排队员中，赵蕊蕊身体条件一流，当初我选她就是看中其潜质，要不是她在1999年受伤，她会出来的更早。目前各个位置都很均衡，特别是2个主攻发挥稳定，加上二传冯坤的成熟，让中国女排快攻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胡进的评价实事求是，他和郎平都提到了20年的经验积累问题，可见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陈中和这位一代奇帅的产生自有其规律，可为什么要等20年呢？是我们的教练员任用机制有问题，还是我们的选人眼光有问题呢？关于中国女排夺冠的含金量有多大，争论不休没有用，比赛才知道。有人认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是第一块试金石，理由是一，来自于俄罗斯的缺席；二是来自于意大利队的人员不齐整。俄罗斯历史上都是中国女排的冤家对头，而意大利攻击手托古特和二传手梅罗在2002年世锦赛上让中国队吃尽了苦头，这次比赛少了他们两个，等于中国队少了冯坤和赵蕊蕊，能行吗？中国女排夺冠也少了若干的说服力。然而俄罗斯队来了又怎么样呢？他们一直是世界强队，但又是表现最不稳定的强队之一，袁伟民时代曾打过他们一局15-0， 中国女排在2003年大奖赛也战胜过俄罗斯，这又说明什么呢？至于意大利队，中国女排在他们阵容整齐的时候已经赢了他们一回。陈忠和的经历不凡，在中国排坛可能是空前绝后的。除家庭不幸铸造他的意志外，他少年时代就打排球，早期所遇教练就有两名国手级的高人点化。他当过知青，当过裁判员，了解中国国情。他当专业球员时是全国冠军队员。同场上阵者大部分都是国手级队友，深知世道艰难，胜负难料。他成年时当陪练员、助理教练，感受过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切肤之痛。2001年至今，陈忠和掌门中国女排以后的成败概率是 50%。 他当过世锦赛的让球狗熊，也当过世界杯赛的冠军英雄。有人说，以目前的成绩来说，功过折抵，陈忠和还是普通人。然而也只有陈忠和自己才知道自己是属于何类人。曾经沧海难为水，老马识途知得失，所以陈忠和敢于直面人生，他苦苦追求成功，也时时准备失败。陈忠和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低调再低调。因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懂得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陈忠和明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了解主教练不是终身制，而是提着脑袋走江湖，江湖险恶，随时准备意外和不测。这种中国特色的人才难得呀。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2003年11月27号，陈忠和率队夺取第9届世界杯赛冠军以后，第一次应邀荣归漳州故里。那时的漳州家乡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The host city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名。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 听，东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小白兔，来来来，送你颗小药丸，吃完可有精神了。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都是毒品，千万不能碰啊。 哼，妈妈说过这是毒品，不能碰。 那尝尝这个饮料吧，这可是新款哦。 这个妈妈好像没说过。 还有这个曲奇饼干，我再给你冲杯奶茶。 随着时代变化，毒品收起了狰狞面孔，变得更具迷惑性。挖开饮料、毒邮票、毒奶茶、阿拉伯茶、曲奇饼干，面对专门针对青少年制作伪装成零食、卡通贴纸的新型毒品，孩子和家长们更需提高警惕，严防外界诱惑，拒绝新奇尝试。面对陌生人的礼物，请收起小小的好奇心。 以上为广告时间。